其阴其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奉信鬼神的民族。古云吴人鬼，越人奇，南方之鬼也。逢星期五晚十点半，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 即系拆得晒。 喂，啱啱有网友话咧，就话我哋超时第一日就买底。 哇，超咗时咩？ 你哋要补水啊 ，O T 啊。 我同你讲啊，潘发光嘅节目咧，不嬲都系超时嘅。任何做嘉宾咧，个主持都搞到我，我都搞到佢主持超时嘅。等我俾你啊，其实我哋有料喺度。其实真系超晒。 但系嗰啲料咧都未讲晒。 未讲，全部未讲嘅。 未讲。 嗰啲一系爆咗肚噶啦。 爆晒肚。 系啦。咁我讲埋个佛牌咧，咁啊跌咗，咁啊跪咗喺度啦。嗰、那个女仔，咁啊后来点啊？后来咧就参乎点都叫佢嚟啦。咁、搞，咁逢系呢啲嘢咧，帮佢搞掂啦。点搞掂唔好理啦吓。咁你时间关系讲快啲啦，因为撩咗噶啦，我而家自己帮自己撩咗。咁啊搞完之后咧，跟住咧，佢就唔知点啊，佛牌咧就啊唔知点样就点搞，因为佢喺屋企啊嘛啲嘢。 系啊系啊， 我冇去佢屋企，我就咁喺度。捉咗翻嚟就搞掂，跟住叫攞埋佛牌翻嚟咁啊。 其实捉完翻嚟嗰个佛牌仲留喺度，系咪会有可能有？ 都有噶，都有噶，都有噶、 哦。有其他嘢都可以再入。 都有噶，都有。佢唔系去咗法咧，佢有能量嗰度噶，都有噶。 冇错冇错。 系啊，咁啊，你唔好谂住捉咗又冇晒咁啊，唔系咁啊。 我又可以报销，系啦，又有佢。 唔系啊，要清咗佢，你可以破咗佢法，但我冇咁搞，包住佢嘅。 啊，繼續 可以噶，系啊，咁啊，而家咧做依然就我自己本人嗰度都有好多呢啲咁嘢。其實我車度咧有一次咧，有個徒弟咧都無端端話，我個 friend 咧有啲佛牌咧就咁懟埋俾我，而家我都擺我車度。 而家咧第一集諗住送大禮啊！ 好多佛牌啊，你要唔要啊？ 頭先有份留言嗰啲網友，大家留意翻，可能有一個送翻俾你嘅。 我最中意送佛牌俾人噶，啊，你知啦，一冇咩必要就喂，我唔想用啊，你兩位 要 唔要？記住啊，你送俾你即係諗過啦， 冇亂送， 係啦，咁啊。希莲，你嗰啲全部都系请噶嘛，唔系送 噶 嘛？ 唔系噶，唔系噶。我唔敢乱咁请，因为我就知道自己唔识睇啊。 同埋正牌定阴牌咧，其实我觉得 外表系分唔到嘅， 分唔到， 分唔到。 正牌其实要做咩咧？正牌佢能量又唔好嘅阴牌咁大，咁 系 你佢要嗱大佛牌个都想要功能，呢个系功能，唔系美观。 系 功能问题系咪？咁你需要功能啊嘛。 所以咪咁多人即系走去戴阴牌，就觉得喂， 系啦，佢要 快啲人嚟得快啲。但系即系有样嘢可以讲俾大家听嘅，就系你拜得呢啲，你要预咗要还咯。 系啊，即系出得你行， 预咗要还， 预咗要还。唔系警讯 嘅，咁啊，仲有而家最后咩时间啦？系啊，系啊，俾阿番茄再讲多少少啊！ 好啊，我讲 唔晒， 嗰啲最后一节嚟嘅咩？而家系 系最后一节啦，第四节啦， 睇嚟唔舍得翻屋企 喎。喂，唔系，仲有啲想睇嘅，俾佢讲， 仲有想睇啊？ 系讲埋先。 哦，讲埋先。哦，咁 化下先啦，大家。 喂，唔系头先咧，嚟应该讲节目前咧。啊，番茄引申咗一个问题咧，就话佢如果游紧水嘅时候，问师傅啊，游紧水嘅时候，你见到有鬼，咁你会点做咧？师傅，咁师傅就话我抌唔到地，咩都做唔到咁嘅。 扯你落去咁点咧？ 系啊，咁咧，我问翻阿番茄啊，你点样知佢系水鬼咧？ 因为嗰阵时我游水，咁我喺海滩，系海滩嗰度游水啦，咁啱啱戴咗个美镜，咁游去浮台啦。 喺边度游啊？ 我唔记得出喺边度游啦，去 沙滩啦， 唔记得大浪湾定系边度， 好似沙滩嚟啦， 唔系大浪湾嚟嘅，唔记， 定系 沙滩嚟啦， 定系喺某个主题公园嘅隔篱有个池，有个沙滩咁样啦，咁然后啱啊。有阵时候大家放假都会约去下游下水咁样啦，之后再翻公司咁样啦。咁然后嗰阵时我游咧，咁啊好正常，蛙式就系向上向下向上向下咁 啊。 系啊，咁我嗰阵时游得慢啲，向上向下望啦。突然间系见到喺我呢一个位置咁样游啊嘛。 喂，你咩位置啊？呢啲 我都好 叫咩位置先？ 即系蛙式个人系咁样噶，即系佢嘅面向嘅下边。 系下边嘅，咁我喺下边呢位突然间都见到咧，有一个即系喺，因为嗰个唔系太深嘅，就系望到个底嘅，喺个底嘅位置嗰度有一个好似嗰啲火柴人，好长手脚，然后个头系正常人 size 嘅头嘅一个黑色嘅物体。系啦，然后咧，你系见到佢系咁样找住咁样 嘈一声就去咗，然后我系望完第一个， 你下佢喺你下边爪住， 你走即 向上， 向上咁游，即系我咁游啊嘛，向后哦咁样啦、啊。我再望嘅时候就有另一只跟住佢咁样游，哦， 咁咪就系你嗰啲眼先睇到噶咋，其他人都唔知噶嘛。 佢可能咁啱一齐游水啫， 咁啱可能经过咧。但我好彩， 其实全部都系嗰即系嗰啲咁嘅族人，系咪都系咁样嘅咧？ 我唔知道 有冇分大细啊、长短手嗰啲咁咧？ 冇啊，总之系一个黑色一个纤瘦型，但系个头系精神， 但系同普通人嘅比例系唔一样嘅。 高少少， 但系啲手脚拉长咗。 系啦，但系佢我觉得游得咁快，一速。 但系你嗰刻你知道佢一定唔系人。 绝对唔会系人啦，仲要喺个底个底嗰度咁样冲 过水生，佢水生动物嚟噶嘛，佢游得快唔出奇啊，佢水生嘅系咪先？ 所以头先番茄，唔系我就话啦，咁如果咁样见到水鬼，咁应该点咧？ 嗱，其实咧就唔关事嘅啦，我哋要更正翻先。诶，希尼对个答我讲笑嘅啫，答我哋唔使蹬脚嘅。我神功系任何时候、任何地域嘅，真系有啲人同我哋拗过噶，唔系同我哋拗，系同我拗过。同我咧，不嬲，唔好意思啊，又硬咗少少，转翻啲先。我咧本身咧个人咧就系串串地嘅，咁咧就有试过咧，同人哋讲过咧，你就揾铁链吊起我，我就唔抌地俾你，跟住攞把刀斩我，睇入唔入，我系同人哋打赌过好多次啲嘢嘅。 好，我哋玩一集直播就咁做， 吊起阿师傅， 呢啲系真正噶。好啦，咁啊，即系讲翻咧，如果咁样讲啦，你见到佢冇袭击你，唔使理咯。咁但系如果袭击你咧，咁你咪认命咯。 咁都冇计啦， 因为你冇得，你冇得保护自己，你可以祈祷，唔系唔俾你祈祷。 如果调翻转喺呢个案件系喺师傅度发生，你会点处理？ 我一样 南无阿弥陀佛 嗰啲。所以我唔系谂呢样啦，我哋系六壬神法啦，系咪先？咁我咪就用翻本门嘅法。等佢我本身我哋有好多招数可以打低佢，就算佢系怪兽，即系哪怕佢系怪兽，咩叫怪兽咧？佢系有真实嘅肉身嘅。我当佢系河童先啦。我当佢而家系兽或者妖怪。系啦，因为我试过打过即系唔系想打嘅，因为只狼狗。扑嚟咬我，我试过，系啦，咁啊，好多人都听过，咪有机会再讲俾你听啊。因为系佢系咬唔到我嘅，所以如果系有个人或者系有一样野兽，我哋咪而家要袭击我哋，系袭击唔到，唔袭击，因为我系离远去 KO 佢，就咁瞓喺度。嗱，你哋唔好谂住一阵伏击我啊！冇咁搞， 暗算你。 O K， 即系唔好以身试法。O K， 你有睇开警讯就知道，唔可以以身试法，知唔知？嗱咁咧，我哋不如我哋睇睇相，仲有啲相嘅。咁咧就要打电话，打埋呢个电话先得啦，好嘛？喺我哋打嘅 operator 打咗途中咧，咁我哋就仲有咩讲啊？搵啲嘢讲先啦。 其实我头先谂下，师傅，如果真系俾嘢扯咧，我应该系骑唔到肚噶啦， 讲唔切。 佢唔系啊，你可以嗌你嘅自己 电话系咪已经接通咗咧？ 啊，接通咗噶啦，成关系，咁相系要播啦。好啦，我哋睇下相先。 播播几张相先啊？ 嗱，而家咧，我而家介绍下咧，而家电话入边嘅 Danny。 喂，系 ，Hello， 喂，潘师傅， 系啦，咁我哋有隔篱嘅今日嘅女嘉宾主持就 系 希莲嘅，希莲 同 埋番茄嘉宾， 哦系，你好啊，系啊，喺警讯都见到你噶啦， 警讯见到啦， 多谢， 系啦，咁阿 Danny 咧就系一个专业嘅摄影师，我哋介绍下先啦，咁咧佢本身咧就有做幕前嘅摄影啦、拍摄工作，同埋咧又有做呢个即系制作后期嘅剪片啊。或者剪相啊，呢啲咁嘅工作嘅，有啲仲有啲做咩啊？嗰啲叫做执相啊 ，key 嘢啊，嗰啲 执相啊，系啦，合成啊， 咁 之类啦， 合成啊，好啦，嗱咁，点解我揾佢咧？就因为佢系正正咧，阿 Daddy 咧就系做呢啲嘢啦。咁就我就想有啲争议性嘅啲相，呢啲相咧就系我一个朋友咧，就因为咧见我哋开台第一集咧呢个节目咧《奇异档案》第一集咧，就系送即刻送上呢啲相俾我哋。呢啲相咧其实想话俾你听咧，就系最近咧。 十日八內咧，就佢個朋友咧就喺南韓咧去旅行嘅時候拍嘅，係咩事咧？你哋留心睇下啲相，或者係我哋睇多兩幅。嗱，你呢幅先，你見唔見到架車係一半啊？ 係咯，我就係咁奇怪， 係嘛？嗱，嗰、那個嗰邊嗰個人啊，都係分開曬嘅喎。嗱、嗯，你再第二幅啊，嚟嗱，巴馬士嗰邊嗰個人啊，嗱，見唔見到啊？佢咪分開曬啊？ 啲咁樣嘅， 個腳喺嗰度嘅。咁嘅，嗱佢嗰个系庄严，应该唔会一定，我相信佢哋啲唔会系恶作剧嘅嘢啦，因为俾得我就，咁就话佢嗰啲好惊啊，嗰家人都惊啊，就系想 d 咗佢啊，咁佢就话系留住佢先，咁啊知道有新节目咁样，咁嗱我哋灵异就唔好讲住啦，希尼，我哋请到阿 Danny 用专业角度，我想睇佢嘅佢本身系做开呢、這个相嘅吓制作嘅，咁啊应该对相嘅好有认识，咁我所以就揾佢嚟倾下。 嗯， 系啦，阿 Danny 系嘛？多谢潘师傅先啦，系啊，多谢晒。其实我有样嘢，我就真系想问清楚佢地方，即系提供张相个位啦。 嗯， 系。 其实你系啦，知唔知嗰个朋友当时系见到啲乜嘢，而个影地啊，还是佢系好平常咁样，真系影一个风景，跟住就之后再见到有啲咁嘅情况发生嘅。即系嗱，如果以我嘅摄影嗰个角度嚟睇啦， 系 咁我自己做系啦，我自己做咗摄影啦，跟住再后期加工啦。合成嗰啲啦，我其实我唔知佢影嗰阵时系咩情况。如果我就咁睇呢张相咧，我非常之觉得佢系喺后期合成加工嗰阵时失败嗰啲相嚟嘅。因为其实要了解合成方面咧，其实佢有一个叫做 photo mosh 嘅技术嘅。咁呢个技术其实即系譬如我简单啲咁讲啦。就譬如有一个人咁想影一个风景，咁你知㗎啦，咁譬如尤其是而家佢就喺香港咁样，我当系影文化中心咁样，你系唔会影到风景㗎嘛，后面好多自由行好多大卖到㗎嘛。 咁好啦， 咁你唯有做一个方法就系你连续影好多张相，咁譬如嗰班大妈由左行到去右，咁你咪会影到同一个景，但系好多张相入边，咁咪有分别，咪见到嗰个大妈由左至右嗰度行过咯。咁跟住再用， 即系曝光个时间长啲嗰样嘢咧。 唔关事，就咁影得噶啦。 嗯， 就咁影得噶啦，唔需要控制曝光嗰啲嘅。 嗯， 咁影完一次过同一个地方有咁多张相，然之后再用翻我头先讲嗰个 photo mosh 嗰个技术去合成翻一张相出嚟。咁但係电脑有一样嘢好失败嘅地方呢，佢其实就唔識 sense 乜嘢叫做景啊，或者係人啊，障碍物係我哋人先知㗎嘛，我呢个可能係棵树，呢个可能係棵人㗎嘛。 嗯， 咁嗰个电脑就会照将一架相去夹埋一张相，咁就会出现呢个效果㗎啦。呢个效果即係佢嗰个电脑去挑选啊，我攞呢个位靓啦，我攞呢个位配咗个人啦。咁但係有一啲重叠嘅位，咁咪变咗佢嗰个电脑，喂，我淨係选择咗上面个头，跟住下面有隻脚咁样，但係即係佢自己挑选唔大。 咁即係话会唔会係即係话阿 Danny 系咪即係话唔系佢有心，系佢个电脑做唔到嘢咁啊？会唔会咁嘅意思啊？ 类似，即係佢嗱，其实如果啲人用呢一个技术咧，佢就唔系话有心合呢啲相出嚟，跟住扮灵异相，唔系咁嘅。其实就好似我头先讲啦，喂，你后面一班大妈咁样，我想整走佢，咁就唯有用呢个方法嘅啫。咁但系电脑唔识分人，唔识分大妈噶嘛，咁佢咪要夹埋一齐咯。咁咁啱得咁巧，如果譬如你有一啲重叠位嘅时间，突然之间可能有只雀仔飞过啊，或者突然之间可能。有架车行过，咁、那个电脑都唔识得去认噶嘛，咁佢咪照夹埋落去变成一张相咯。咁佢一夹嗰阵时，咁佢咪会抽样咯。我抽呢一张相嘅呢个元素，呢一张相呢个元素一夹埋，咁咪会变咗啊！我睇到架车又断咗啊！我见到个人又断咗啊！咁嘅情况，咁呢样嘢我自己点样睇到嘅咧？嗱，其实我分析呢一张相嗰几个点啊。嗱，咁第一个点你睇到嗰个人咧。最左边嗰个人啊，你见到系有好清晰有人，同埋有好清晰嘅马路嘅，即系喺呢个位。 系啊， 系啦，其实应该咧就系两至三张相，呢个人喺前面一路向住个摄影者嗰个方向行过。 咁咪会变咗有三张相出现个情况，咪同时有人同埋同时有地下嗰个马路出现咗咯。咁夹埋嗰阵时咪会变咗咁样，即系直头系炒咗啦。咁、第二系啦，咁第二我哋偏右少少再望一望，咁有一个后少个地下后少少有一个深色圆形嗰个影嘅，就系隔篱嗰个影出嚟个影嘛。其实你留意到。同一个位置冇可能个影系有两种颜色喺出面嘅，一个比较深啲嘅灰，一个冇咁深啲嘅灰色嘅。其实一个影就一个影，应该系一致颜色噶嘛。咁呢个亦都好明显系两张相夹埋一齐失败之后嗰个问题嚟嘅。跟住再有少少再睇翻下向上望嗰嚿云咧，嗰嚿云隔篱有一栋嘢好都几明显下嘅一栋、 第二幅啦，要第一幅相先，等下先。Alice 睇到个天嗰幅先系啦，系一嚿云咁样， 系啦，嚿云嘅偏右少少啦。你见到嗰个蓝色都唔系一致噶，一个天冇可能系同一时间出现一种深少少嘅蓝色同埋一种浅少少嘅蓝色嘅，唔系一致嘅。咁呢个亦都系两张相夹埋一齐失败嗰个地方嚟嘅。系啦，咁跟住咧，另外再右手边再向嗰个方向睇啦，咁啊睇嗰个。棵树遮住嗰个建筑物啦，好明显个建筑物系拗拗地弯弯地嘅。嗱，你留意一下佢弯嗰个位置，一路向直打直咁样一路望落去，就系啱啱架车嗰、那个嗰、那个重叠位嚟嘅。系啦，系啦，咁好明显咧，我会估计就系其实本身有一张正常嘅相，跟住亦都有一张相就咁啱有架车掠过。咁呢两张相夹埋嗰阵时个电脑就认呢一个位，咁咪变咗架车好似斩开咗咯。但系跟住你睇嗰架车嗰一橛咧，就全部都冇合成嘅，好靓仔嘅。系啦，系啦。咁所以我估计应该嗰个影嗰个人咧，系同一时间影连续同一个位影几张相出嚟，跟住再用呢个合成技术一合。咁但系咧就合咗失败咗嘅。 合成技术系点样嘅咧？其实阿 Danny 可唔可以解释两句咧？其实点做嘅咧？佢谂住点做？ 嗱，其实我用呢个例子啦。嗱，你譬如我想喺九龙嗰度影向维港中环大厦新翼嗰个方向咁样啦。通常你一个相机你影嗰个 size 都系 A4 嗰个咁上下 size 啊嘛。咁但系你会见到有时有一啲相咧系打长形咁样，成个维港影晒噶嘛，明唔明白？咁其实咧系啦，其实嗰个做法咪就系喺左边影一张相，跟住咧就褪右少少，又影一张相，再褪右少少影一张相，咁咪影咗好多张相啦嘛，系咪？咁跟住就用 photo mosh 呢一个技术夹埋佢一齐，系啦，夹埋咗一齐之后，咁你第一二三呢扎相咪会有啲重叠位嘅，一路扫过去右手边嘛，咁咪会重叠咁样。咁如果佢係完整靚仔嘅说话，咁咪一张长形嘅相囉。咁但如果譬如好似我剛才讲啦，中间啱啱喺呢啲重叠位嗰度有隻船行过有个速度嘅，咁咪会两张相有个重叠位都有隻船出现，咁但你夹埋一张嗰陣时啱啱喺呢个重叠位嗰陣时，咁嗰个电脑咪会挑选知边边系咩，总之係见到有元素有数据佢咪照摆落去囉。摆落去咁你咪会到时见到隻船好似唔知上下分开咗啊，係啦，又或者拉长咗，或者係唔知点咁囉。 OK, 哇，好全面好清楚啊 ,Danny 嘅解释。係啦，我都未 来 佢 要玩开合成之知嘅呢啲。 果然係我俾上去呢，佢真係有睇到好清楚喎，你真係。但係呢，嗱，冇理啦，阿 Lucinda 呢，佢即係喺网喺个 chat room 入面嗰度讲嘅呢，就係佢俾我嘅啲相。OK, 咁但係佢就话佢个朋友呢肯定係冇喐过嘅啲相，咁就咁样就咁影嘅啫。嗱，呢个呢佢个朋友点样影呢我哋唔会知 㗎。 或者佢点样做呢我哋系唔会知㗎。或者佢个朋友只系讲话呢幅相系咁样。又或者根本上我哋只不过系作一个分析，唔系一个咁系咪灵异相， 系咪 有啲技术上可以做到嘅嘢嘅啫。系啦。 冇错啦，因为用返个摄影嘅角度嚟分析。摄影 角度嚟嘅啫，系啦。 嗰个朋友提供嗰张相，我就会解构就系、是、其实佢系定格咁样去影，只不过背景入面嗰啲人喐咋嘛。 係啦，啱啦， 係啦。咁又用返呢个技术去合埋，就会变呢个效果囉。 OK, 明白。 咁我多谢阿 Danny 啦，因为时间我哋 冇客气啊，冇客气，冇客气。 系啊，搵一日咧，你好似有啲嘢要讲嘅，系上嚟讲啊嘛。 系 知 系啊，我有啲全港独家料噶嘛。 我知，因为我之前我之前个节目啦，以前嗰个节目咧，你上嚟讲过嘅。咁咧就有一单嘢咧就一路咧都系冇时间讲嘅。咁呢单嘢你都讲得几亦都冇乜人知嘅，只有你知啊嘛，只有你知道，我哋唔知道。咁我梗系搵日同。 系啦，亦都系全国香港好多人都想解构呢一个建筑物入面嘅事啦。咁就我以前喺里面做过嘢，咁所以我会略知一二啦。咁系啦。 O K， 咁我哋到时我会会约你嘅，好唔好啊？唔该晒，多谢你 ，Danny。O K， 唔该， 谢晒。 好 ，Thank you， 拜拜。 系啦，咁啊，收线啦，要剥呢个耳筒嘅。 系 啊，因为我觉得唔靓咯，呢个耳筒系咪？有啲太大嚿咯，影响晒。好啦，咁样咧就翻到嚟啦。咁我哋仲有冇时间啦？ 时间就有嘅，下一集啦。不 过都 over 咗噶啦，已经。 得咗， 冇咁快掟出嚟啊！嗱，而家我哋要准备我哋倒数嗱，咁我哋今日好多谢 番茄啦， 番茄啦，我多谢阿希尼嚟撑场啦，今日 多谢阿师傅揾我啦， 咁我哋未来咧嗱。都会见到希尼噶，系啊，咁我同阿希尼倾下先，因为咧佢好忙嘅，咁我都同佢倾一倾，系啦。今日咧就因为呢两日咧，其实我冇时间见佢嘅，系啦。 我哋好仓促咁样喺度开个， 完全咧一路都冇见过面，就一嚟就嚟噶啦，其实系啦，所以咧搞得点啊，都 OK 啦，系嘛，好啦。 有啲咩做得唔好就多多包涵， 多多包涵啦 ，OK。OK 啊，咁我就上就咁多啦， 系咯， 我废话唔好讲啊。 下个星期五夜晚10:30到11:30， 有咩料？ 系啦， 可以打电话嚟爆，亦都可以上嚟分享揾我啊。OK， 拜拜， 下个礼拜见， 拜拜， 拜拜。